攻读哀歌第三章。在上主圣怒的鞭责下，我成了受尽痛苦的人。他引我走入黑暗，不见光明，且终日再三再四伸手与我为敌。他使我肌肤枯瘦，折断我的骨头。他在我四周筑起围墙，用毒草和痛苦环绕我，让我居住在黑暗之中，好像久已死去的人。他用圆墙围困我，不能逃脱，并且加重我的桎梏。我呼吁求救时，他却掩耳不听我的祈祷。他用方石堵住了我的去路，堵塞了我的行径。上主之于我，像是一只潜伏的狗熊，是一头藏匿的狮子。他把我拖到路旁，呼捉撕裂，加以摧残。又拉开他的弓，瞄准我，把我当作众矢之的。他用箭囊的箭射穿了我的双腰，使我成了万民的笑柄，终日受他们的嘲笑。他使我饱食苦菜，醉饮苦酒。他用沙砾破碎了我的牙齿，用灰尘给我充饥。他除去了我心中的平安，我已经忘记了一切幸福。于是我说，我的光荣已经消逝，对上主的希望也已经幻灭。我回忆着我的困厄和痛苦，竟是如苦寒心。我的心越回想越觉沮丧，但是我必要追念着事，以求获得希望。上主的慈爱永无止境，他的仁慈无穷无尽。你的仁慈昭昭常新，你的忠信浩大无垠。我心中知道上主是我的福分，因此我必信赖他。上主对信赖他和寻求他的人是慈善的，最好是静待上主的救援。人最好是自幼背负上主的重轭，默然独坐，因为是上主加于他的恶，他该把自己的口贴近尘埃，这样或者还有希望。向打他的人送上面甲，饱受凌辱。因为上主绝不会永远把人遗弃，纵使惩罚他，必按照自己丰厚的慈爱而加以怜悯。因为他苛待和惩罚世人，原不是出于他的心愿。将世上所有的俘虏都践踏在脚下，在至上者前剥夺人的权利，与人争讼时欺压他人，难道上主看不见？若非上主有命，谁能言出继承呢？吉凶祸福难道不是出自至上者之口？人生在世为自己的罪受罚，为什么还叫苦？我们应检讨考察我们的行为，回头归向上主，应向天上的大主双手奉上我们的心。正因为我们犯罪悖逆，你才没有宽恕。你藏在盛怒之中追击我们，杀死我们毫不留情。你隐在浓云深处哀悼，不能上达。你使我们在万民中成了尘垢和废物。我们所有的仇人都向我们大张其口，为我们只有恐怖和陷阱，破坏和灭亡。为了我女儿人民的灭亡，我的眼泪永流如江河，我的眼泪永流不止，始终不停。 直到上主从天垂顾怜恤。因我城中的一切女儿使我触目伤心，我的仇人无故追捕我，像猎取飞鸟一样，他们将我投入坑穴之中，把石块掷在我身上，水淹没了我的头顶，我想我要死了。上主，我从坑穴深处呼号你的圣名，你曾俯听过我的呼声，对我的哀悼不要掩耳不闻。在我呼号你的那一天，愿你走近而对我说，不要害怕。上主，你辩护了我的案件，赎回了我的性命。上主，你见我遭受冤屈，你替我伸了冤，你看见了他们对我的种种仇恨和阴谋。上主，你听见了他们加于我的种种侮辱和阴谋，你也听见了反对我者的毁谤和他们终日对我的企图。你看，他们或坐或立，我始终是他们嘲笑的对象。上主，求你按照他们双手的作为报复他们，求你使他们的心思顽固并诅咒他们。上主，求你愤怒地追击他们，将他们由普天之下除掉。